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八点到九点。 嚟到城寨在香港长大，我系主持人尤里亚 Gloria 嘅，今日咧又会讲个咧家族嘅故事，好有趣嘅。咁咧就系嚟自咧卢树雄先生，系 Eric Carrara Low。咁咧佢就有一本书咧就叫做《A Time of Glory Day with 李嘉诚同埋 And Others》嘅，系咪？咁咧佢就会讲下咧佢一个家庭咧遇到好多嘅家族啦，同埋嘅曾祖父都好有趣经历，经历咗可能即系卖猪仔嘅经历啦。咁所以呢个时间咧 ，Eric 自己介绍自己先啦，俾大家认识一下。 我系 Eric Low 啦，我系叫中文名叫卢树雄啦。咁我喺外国出世，香港长大。咁我嘅幼稚园啦、小学、中学都系香港嘅。咁所以嚟讲咧，都可以话系一段时间喺香港，亦都系九十年代香港，亦都系做过事嘅。所以其实嚟讲都。最少三分一至三分二的時間我都在香港度過的，所以我都是一個香港人，可以說 沒錯，明白。先講下你家庭背景，你爸爸太祖父，不是爸爸，你太祖父很有趣的盧在文先生曾經賣豬仔去到巴拿馬，坐了大眼雞的船去，就很慘的。不如看看你爸爸即曾祖父的相片， 這張就是曾祖父老了的相片，那時候他已經是60歲了，那時候已經是由呢個巴拿馬咧，就已經賺咗錢翻嚟呢個鄉下同埋廣州。嗰陣時佢已經建立咗一個好大嘅，基本上嚟講喺巴拿馬已經有一個好大嘅事業啦。咁所以嚟講已經係成功創業。咁當然你成功創有錢嘅時候，你梗係想翻去炫耀一下俾自己啲鄉親父老啦。 咁或者先講下佢背景啦。以前咧初去到嗰邊咧，啲人巴拿馬嗰陣時候去做啲咩咧？但佢好特別嘅喎，佢又去咗賣聖水啊，賣聖酒。不如講下佢個故事先啦。 其實嚟講咧，講翻點解佢呢樣嘢，因為嗰陣時我查翻記錄啦，因為1890年至1899年嗰段時間咧，係中國南部經歷咗大概咁七次瘟疫啦，三次水災啦，五次呢個咁嘅旱災啦。所以尤其是你知道我哋嚟自開平咧，開平啲地都唔肥沃噶啦，咁所以嚟講，所以唯一一樣嘢可以輸出嘅咧就勞工。咁所以而家你去到開平，你見到好多碉樓，就係因為好多啲人咧就要 打仗 打工啊，因為佢去外國咧，咁佢有啲錢賺咗啦，咁翻鄉下起翻呢啲碉樓， 即係保護翻自己啲村民。 冇錯，冇錯，即係都係某個程度上嚟講，係即係佢哋即係本地嚟講就冇錢嘅，所以要去外國咯。 但當時佢以為去加拿大啊嘛，係咪啊？ 因為嗰時佢接咗個生意，就話哦，咁你我哋需要人起呢個鐵路嘅。咁咧就嗰陣時，因為都冇得食啦，咁所以佢同佢弟弟兩個咧，一個就去加拿大，另外一個咧就去南洋嘅。咁變咗嚟講，你滅咗兩個口啦。咁變咗嚟講，咁就少啲人食飯。咁喺個艱難嘅時候裏邊咧，呢個係唯一個生存家族生存嘅法子咯。咁佢就搭咗隻大眼雞啦，咁180人上船。 哇！ 咁就佢喺巴拿馬落船嘅時候得翻18個人。 即係死咗好多人， 即係九成都瓜咗，即係你講 survival， 而家講嗰啲咩 extreme survival， 係啊係啊，幸存者嚟 嘅。咁呢個就真係好 extreme 咯。 因為嗰個環境太差 係 嘛， 係啊， 有啲病菌， 有病菌啦，咁有啲人有船浪啦，有啲人嘔啦，有啲就真係病咗，有啲死咗啦，可能未夠嘢食啦。咁所以嚟講，去到巴拿馬嘅時候，咁佢落船嘅時候，因為佢原本唔係應該去嗰度噶嘛，咁又冇人接船啦，亦都冇嘢做喎。咁點算咧？咁佢嗰陣時咁啊見。到亦都有啲福建人喺嗰邊已經開洗衣場啊，或者係做呢啲餐館啊， 佢又唔想做呢啲， 佢覺得呢啲嚟講冇乜前途。咁所以嚟講咧，佢就認識咗一班 教 會人士啦。嗰時因為呢啲南美洲天主教好大勢力噶嘛，咁識咗佢哋，咁啊受洗啦，咁做曬所有工作啦。咁佢有一日同啲神父好老友嘅，有一日同佢講話：，我想創業啊，咁我所以有啲幫手。咁佢話：，咁你有咩 諗法啦？ 係咯，咁同佢講，咁佢話：，我可唔可以賣聖水呢？因為他們來講很多人呢，譬如說是譬如你去真天主教堂第一天入到去點聖水打十字的嘛，還有來講很多人譬如搬屋來講都要找神父去灑一下聖水啊，這樣令到他的東西是乾淨一點啊，或者是驅魔啊這樣那他說人們賣聖水，於是他說那我可不可以賣聖水呢？那他們回去跟那個主教談了，就說都應該幫下手的，於是就給他賣聖水。 咁就賣咗一輪之後咧，咁但係就因為聖水都唔係一個咁好嘅 commodity 啦，咁變咗賣之後嚟講都唔係賺得咁多，於是佢再翻同啲神父講話，我就覺得聖水呢樣嘢咧就好嘅，但係問題嚟講就唔賺得咁多咯， 就買聖酒啦。於是 咁，於是又諗買聖酒呢樣嘢啦。咁佢哋又，咁我哋又諗下，我哋商量下先啦。跟住嚟講又翻咗，跟住話都 OK。咁於是嚟講咧，咁就。酒，因為酒是可以喝的嘛，因為以前的聖體呢就是那個餅乾和個酒， 沒錯，是 啊，如果聖過的酒來說當然神聖一點的啦，就而且人們喜歡喝酒的嘛，所以來說他賣聖酒呢就可以 儲到啲錢啦， 成功就得到佢第一桶金。 係， 咁跟住嚟講就開始發展啦，又 有農場啦， 珍珠啦，咁又有買其他牛場啦，咁樣即係同埋佢最發達嗰樣嘢咧，就開始好多唔同嘅連鎖店。因為巴拿馬好大噶嘛個地方，咁就唔係咁多地方有呢個店鋪嘅，有啲比較偏遠嘅地方咧，一間連鎖店裏邊咧，可能包含咗。即係譬如話賣唔單止係賣食嘢啦，咁可能賣衣服啊，賣嗰啲鋤頭啊、剩啊，咁每樣嘢都有嘅，即係類似一個 mini emporium 咁樣咯。 或者睇下曾祖母嗰張相啊，你曾祖母咧就本身唔係中國人嚟噶嘛， 係 就講係點樣兩個佢哋兩個互相認識啊，發生情嘅關係啊。 其實好 interesting 嘅，因為我個太祖母咧，其實就係佢個牛場咧，同我太祖父嘅牛場就啱對面，即係一個鄰居嚟嘅。咁佢又見到。啊，都幾靚女喎，咁決定去追佢啦。咁咧就喺佢個窗口度咧，就彈歌。 咁 基本上嚟講，佢唔係彈歌，佢嗰啲係嗰啲 accordion， 即係搖嗰啲咧。 我明白。 嗰啲係咯。咁而家好多睇啲齋家牙片咧，到嘅時候咧，佢中意嗰啲係掟咗花落去咧，唔知佢掟個磚頭落去嗰啲。我諗佢都係掟花嘅，都係都唔會嘅。咁佢就對於我太祖父嚟講咧，咁就都有興趣。咁後屘就結咗婚。 但你太祖父點解會識巴拿馬嘅語言咧？咁你爸爸識，即係佢太祖父識英文或者其他嘢咁，當年 佢乜都唔識㗎，佢淨係識中文嘅啫嘛。但佢去到嗰邊要學咯， 係真係好勤力。 係啦，要學嘅，因為個個都係講西班牙話㗎啦，你唔講冇辦法㗎。咁於是嚟講，佢就好快速又學上手。咁嚟講，而且但係佢都學得好快，佢後屘佢都學中文。咁就佢就結咗婚之後，生咗我阿爺同埋個幾個姑即係姑婆啦，三個姑婆。咁就去到我阿爺阿太爺60歲嘅時候咧，就決定。啊，咁有錢啦，咁啊，梗係翻去 開平係嘛？ 嚇，翻去開廣州同埋開平啦，即係去見下啲街坊啊，係啦，即係學成歸來啦，係咪先？即係有錢啦，成啦，咁啊，梗係俾人知道下啦。於是成家就翻咗去廣州，但係坐到一船坐仲半撚坑嘅時候咧。咁佢就同我太祖母講啦，Teresa， 其實咧我係鄉下有老婆嘅。 哦。 咁佢就打咗個突啦。咁同埋你知啦，我哋咁嘅人，你喺到去到我哋中國有呢個傳統要娶妾事嘅。咁啊，即係對於佢嚟講係好 shocking 嘅一樣嘢咯。佢天主教嚟一夫一妻制噶嘛，突然間又話娶妾事，即係跟住話有個大婆喺度等緊佢。咁都個船都去到半躝坑啦，除非你回頭咩？於是但係佢就好聰明啦，佢話咁你俾我諗一晚先啦，我聽日答覆你啦。咁佢又真係諗咗一晚，跟住佢就坐低同佢講話，咁樣啊，咁OK 啦。咁如果你既然我都跟得你啦，咁我冇理由話而家就先打退堂鼓㗎，係咪先？咁已經投資咗咁多啦，嚇咁就同佢講話，咁好。你可以回去鄉下，但你要在廣州幫我買間屋，因為他知道廣州有教堂的，鄉下沒有，所以我就不會回去了。咁就妾事可以俾你娶，但我同你揀。 哦，明白，真係聰明啊！ 即係佢即係反客為主咁樣咯，即係其實佢都知道佢自己嘅籌碼好大，因為我太爺好醒目，知道實排話嘅，所以將所有嘅嗰啲族裏邊嘅錢啊，同埋啲產業全部。under 佢個名 係啦，明白。 咁所以變咗嚟講，我阿爺咧，後屘點解就冇咗個爐啫？變咗係 Eulalia Calella， 就因為排華嘅時候咧，就將個名掹埋。 哦， 所以我太爺睇嘢睇到 好遠， 係啦，佢就知道會有咁嘅情況出現，所以佢同我太祖母嘅婚姻其實某個程度都係一個 partnership。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比較係奇怪咯，即係唔會啊， 即係當年嘅年代咁樣諗係好少噶嘛，係 啦，係啦，係啦。 咁即係可能你太爺真係一個好聰明嘅， 佢冇錯，佢係一個好聰明嘅睇嘢目光比較遠嘅。 同埋呢個咧，即係你嘅太祖母都係一個。 風，即係好寬宏嘅人，佢諗得好通嘅，即係佢對一個中國文化好唔理解嘅嘛。當時 係啊，所以但係佢我根據我爸爸啱啱講俾翻俾我聽啦，佢去到廣州之後咧，真係一年零兩年之後咧， 已經學識咗啦， 就學識曬廣東話啦，同埋嚟講咧，佢就著曬啲中國唐裝衫啦，戴曬眼鏡啊，梳曬髻啊咁樣，即係完全咧已經見到個鬼婆，但係佢係講廣東話嘅。 當時啲人會覺得好奇怪，咦，一個外國人喎，你知佢始終都係外國人樣啦。 所以佢咪好聰明咯，佢揀住係留喺廣州，因為廣州係即係華洋雜處嘅地方啦，咁好多人商人去嗰度啦，好過佢喺鄉下就好怪咯。反而我阿爺咧就唔係好習慣翻鄉下，因為去到嗰邊，因為個年代嚟講都有啲種族歧視嘅，都話啊咩鹹蝦燦啊，咩亂打亂種啊，講到啲好難聽嘅説話咯，所以佢後屘都翻咗去巴拿馬，巴拿馬，咁佢完成佢個學業，同埋嗰邊佢有產業噶嘛，咁當然都係咁樣啦。 好啦，咁幾時咧？你哋開始真係叫移居翻香港咧？ 哇，好長喎！嗱。我就講一個短嘅 version 俾你啦，費事講得咁長。咁就後來咁我太嫲咧，咁就識咗我阿嫲，因為我阿嫲係佢護士嚟嘅，覺得呢個女仔都幾好，同埋我阿嫲本身係西關小姐嚟嘅，咁有學識嘅，咁佢啲大佬都係去咗留學去德國留學嘅，而家嗰條海珠橋咧都係我啲舅公起嘅，係嘅留學德國，即係 hydraulics 嗰啲嘢啦。咁所以佢自己咧就算係西關小姐都好啦，佢就確定學一門手藝，佢就讀護士。咁呢樣嘢嚟講，就跟你咁嘅緣故識到我太祖母，我太祖話這個女仔唔錯喎，咁於是即刻 call 我爺翻嚟啦。佢用個手法就話：哎呀，我病得好慘啊，我就係唔掂啦，你快啲翻嚟啦！咁於是就呃咗我阿爺翻嚟。咁佢話：哦，翻嚟嘅時候，其實我都唔係咁病得咁緊要啫。多得呢位姑娘照顧我， 就撮合咗佢哋啦。 係啦，咁就結咗婚。咁我祖母咧就翻咗去，跟咗佢阿爺翻咗去 巴拿馬。 咁我爸爸啊、啲二伯啊、大伯啊，甚至我姑姐啊，全部都喺嗰邊出世。咁直至到有一年我太爺咧70歲大壽，咁全家翻曬去。翻咗去之後嚟講咧，咁我太爺捉住我阿嫲就話：，我想啲孫學下中文啊，我唔想佢變咗 local。咁你不如幾年啦，咁你留喺度學下中文啦。咁點知咁就叫咗我阿爺翻去。咁點知我阿嫲坐低，突然間第二年就呢個太平洋戰事爆發啦。咁就跟住有一段時間都留咗喺中國。另外一段嘢啊，咁就冇講住啦。咁我爸爸就因緣際會，咁就由廣州又落咗嚟香港。咁就香港華人書院讀書啦。咁後屘就去咗美國。咁去到美國嘅時候咧，咁又另一番光景啦。咁佢係讀這個金融的，因為覺得金融業來說是一個花最少錢可以得最多東西的東西。後來在那裡認識了我媽咪啦，結了婚啦，後來就因為因緣際會的關係，就收到一間巴拿大公司，叫他回香港去做開荒牛。那時是1969年，那時我都得過幾歲，就回香港，就開展了他的金融事業了。 好有趣喎，你爸爸就好咗去文化中酒樓啦，即係酒店啦，咁咧就識咗咧即係匯豐啦嘅沈拔啦，咁所以就係好多撮合咗個關係。又講下呢張相先啦，可以講下。 呢個就係見到係我阿爺啦，同我阿嫲啦。你見到我阿爺都有少少 mix 啦， 係啦。 我阿嫲就好 definitely 係中國人啦。咁見到高嗰個嚟講，那個靚仔嗰個唔係我啦，嗰、那個係我個表哥啦，即係我姑姐嘅仔啦。至於後邊嗰個豆丁嗰個就係我啦， 都好得 好細，好得意嗰個。嗱呢張咧就係我阿爺，即係之前佢去沙凡市探我哋嘅時候啦。你見到我爸爸企喺度啦，咁我媽媽喺對你面啦，咁我阿爺同我嘅合照嚟嘅。嗰陣時我應該大概都得個歲零兩歲。係 啦，歲歲抱住你。 係啦。 即係個日子都好開心，係咪？都係大家其實喺外國生活，跟住又喺香港生活。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因為嗰邊出世咧，我3歲之前嚟講我唔識講中文㗎。我回到香港之後呢，你知唔知點我學廣東話㗎？ 跟咩人學廣東話？ 睇電視 哦，睇電視 跟住長片咯，所以嗰時嗰啲咩咩嘉玲啊，影嗰啲乜鬼誒咩曹達華、於素秋啊嗰啲啊，誒咩咩任劍輝啊嗰啲，咪學嗰啲咯。 嗯，咁都幾學得好快。係 啊， 但你而家講得好標準喎，你真係聽唔到話好似好美國音啊，或者好外國翻嚟嗰種。 係有啲特登要講個外國音，覺得好似好似正啲咁樣咧，好似好好玩咁，但我覺得又唔係咯。咁你自 融入呢個社會啊嘛，係咪？係 啊， 係 啊，係啊。 咁啊，講下之後，跟住咧，你爸爸都好傳奇嘅經歷啦，又識咗好多頭先講啦，即係你睇翻啲相喺文畫酒店裏面咧，又遇到匯豐嘅，即係以前係經理噶嘛，後期佢先至變咗係即係前副嘅主席咁樣。 佢係旺角嘅 branch manager， 係啦，阿沈拔係啦，冇錯，沈拔先生係啦。咁咧就跟住咧好犀利喎，沈拔先生即係你哋互相介紹啦，又認識咗啦，你就即係介紹咗佢去識咗李嘉誠先生啦。佢係嘛？即係等佢識到阿即係沈伯先生咁樣。 係啊，其實嚟講，李嘉誠先生佢係識我爸爸嘅時候係一個好 interesting 嘅一個個乜嘢咯。因為我爸爸翻到去嘅時候咧，1969年嘅時候咧，咁即刻開呢個加拿大宏發，咁酒會啊成啊，咁啊識咗嘅。有一張黑白相咧，就係酒會嘅時候嘅招呼嚟嘅。咁就係呢一張相啦。 嚇！ 你見到好年青啊，係咪啊？見到我爸爸媽媽係啦，係招呼佢係啦。嗰陣時因為佢知道我爸爸喺外國翻嚟啦，因為嗰陣時嚟講係做金融業嘅人咧，一係就華資啦，一係咧就 融資嘛，佢哋係 做英資啦。其實兩邊係冇計傾嘅喎。你見到香港會嗰陣時咧，係 分開兩班， 係鬼佬嘅。咁後屘佢哋1969年嘅時候，呢一個李福兆先生就跨入咗呢個遠東會。咁遠東會嘅時候都係華資啦，咁所以兩個都對壘分明啦，就冇一個其實中間點啦。 因為你爸爸英文又好叻啦，所以 因為佢美國翻嚟嘛，咁變咗嚟講咧，佢就英文就搞掂啦，咁所以嚟講就同嗰邊合作，咁好多啲人嚟講就叫我爸爸做阿福哥前福哥後，因為我老豆識啊嘛，咁就變咗係啦，咁變咗嚟我就介紹佢去匯豐，咁如果諗下啦，如果香港所有嗰啲地產公司啊大公司係全部去匯豐開户口， 水浸啦已經 ，exactly 啦，就係咁嘅緣故咯， 所以好多謝你啦，沈伯先生係嘛，係 啊，咁 靠你哋啦，係 啦，咁亦都某個程度上佢睇到點解佢話啲人話點解佢識咗之後去咁捧李嘉誠先生。佢睇到李先生基本上是一個人才，絕對嚟講，當時嚟講，佢睇嘅嘢係睇得好遠嘅，即係好似後屘佢就叫我爸爸帶佢去巴拿馬，咁就去同嗰邊建立關係，所以後來呢個和記咧，佢喺後屘可以攞到啲倉咧， 係啦，收購咗啦，就佢所以變咗即係首富啦，就又 係啦，係啦，變咗嚟講呢啲關係唔係一人攞做到嘅，但係問題佢睇嘅嘢係好前衞嘅，即係佢唔會話淨係香港啊咩，佢睇外國。後來佢見到佢投資喺英國啊，甚至近排以色列啊，咁你見到一般香港嘅嗰啲 未必諗到咁遠啊， 冇啊，全部都仲係諗住香港嘅地產咁先，佢已經係個轉數已經好快，所以我覺得我爸爸啲人話：哎呀，咁啊李嘉誠有你先掂啦，我爸爸話唔係，佢覺得佢係會成功嘅，只不過係我喺嗰個程度底下咧，嗰、那個情況底下因緣際會造就咗呢樣嘢咯，所以我覺得我爸爸喺呢方面嚟講都相當謙虛咯， 同你爸爸本身人際關係好叻嘅，即係睇翻好多嘢。如果不是就不會認識到那麼多上層人士啊，交際得不好 都是其實有少少是怎麼說呢，因為我阿爺呢那時候後來他是1946年回香港的時候呢，他是做到這個巴拿馬駐港領事的，駐香港和廣州和這個澳門，所以來說呢他的人脈當然多啦，譬如說他認得老河東啦Sir Robert Houghton啦，變成來說你知香港的華洋雜處中間有些 mix 那些來說，咁變咗嚟講，又可以好容易上位啦。再加埋我媽咪嗰邊嚟講，佢都係一個比較都係上層咧，因為我阿公嗰邊係黃仁書院畢業嘅，咁佢都識咗唔少上層人，變咗嚟講嗰個根基已經喺度啦。 咁但係咧，當時你爸爸都好想識包玉剛噶嘛，包玉剛先生啦，即係又透過阿沈拔先生又教你事翻轉頭。 係啊係啊，呢樣有個 interesting 嘅，因為嗰陣時佢就想揾佢，但係就埋唔到身，你知個個都即係 全王啊嘛，個個都想識噶啦。 係啊，嗰陣識唔到，於是有一次就你知道，咁你記得有一間酒店叫做希頓嘅啦， 係冇錯， 希頓有個 coffee shop 叫 Cat Street 嘅啦，摩羅街咁坐喺度，咁約咗阿沈拔坐喺度傾偈啦。咁因為好近啫嘛，匯豐對面啫嘛，飲咖啡嘅話，唉，咁佢成日都揾佢唔到呢樣嗰樣乜乜，咁啊阿沈拔話：，切，佢係我 friend 嚟㗎嘛， 識介紹咁樣， 係咯，好簡單啫，舉手之勞啫嘛。於是即刻翻咗去 office， 跟住即刻 call 阿巴羅光先生，佢話：，YK 啊，呢個係我個 stockbroker， 即係幫我買股票嘅。你識下佢啦，咁啊，你即刻過嚟啦，咁樣。 跟住二十分鐘砰砰聲過嚟。 哦，咁犀利！咁有張相都有噶，好似有一張相係 有一張係 同包公先生影。 有，佢後屘同唔係呢張係另外一張，係啦係啦，就因為佢後屘同佢就熟咗之後。同埋呢張係同阿沈拔先生嘅，你見到 呢個沈拔先生係見到啦，好出名啊！沈拔先生當年都， 佢好似最近先，舊年先過身啫嘛，咁就亦都佢個仔搞咗一個追思會，咁好多人都有去捧場，包括李嘉誠先生啦、吳光正先生啦等等都有去嘅，係啊。 好啊，咁啊唔緊要，揾唔到包光先生嗰張相，你點解揾揾下就揾到㗎啦？咁啊，繼續講個故仔先啦。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點樣去？點解你擺咁想去認識包光先生咧？ 因為 即係希望投資多啲。 因為因為識咗嚟講，你咁可以睇下唔同嘅乜嘢㗎嘛。咁亦都後屘包光先生嚟講，因為沈拔先生嘅嘢識咗之後咧，大家做咗老朋友。 係。 咁佢都講咗，其實嚟講佢都 in the 一個 process of 轉型啦。因為你做船務呢樣嘢嚟講，咁當然啦，就即係啲船出曬去，咁啊冇錢㗎啦嘛。翻嚟咪有錢咯，所以嚟講佢都想上岸。所以你見到嚟講，佢點解後屘同呢個呢個匯德豐啊，咁有即係上岸嘅做法，你見到嚟講係一個種轉型咯。正如係呢一個。李嘉誠先生用呢、這個塑膠玩具、塑膠花廠轉型去做地產，即係嗰時嚟講，地產會係一個比較好啲嘅投資，同埋如果有間行嘅支持嘅話咧，洋行嘅支持嘅話咧，咁就大好多咯。 就方便好多。 冇錯，冇錯。 融資嘅話，其他嘢都比較好啲。係 啊， 係啊。咁但係你爸爸都好犀利喎，後期咧就經營咗萬盛證券喎，甚至你經歷咗啲高峰期啦，又即係打比賽、又贏咗啦，咁多多嘅比賽裡面，因為英女王都頒獎，又講下呢個歷史啊，即係點樣經歷嗰個高峰期。 其實高峰期都 interesting 嘅，因為基本上嚟講，我爸爸初初都冇諗過話出嚟做嘢，諗住幫加拿大宏化做完之後咁啊算數啦，咁啊做，直至到沈拔先生話啊，咁你幫咗我哋匯豐咁多，因為幫你賺咁多啦，咁我哋應該多謝翻你嘅，不如就你搞翻間合作，搞翻一間股票行啦，或者投資公司啦。咁就決定匯豐支持做呢間萬盛證券，咁就萬盛證券嗰陣時好 interesting 嘅一樣嘢就係話佢嘅係到而家嚟講都仲係唯一樣嘢嚟講係一個紀錄嚟嘅，因為個投資個嘅夥伴咧就係三分一匯豐，三分一呢一個係恒生。三分一是我爸爸，是唯一在匯豐歷史上唯一一次跟一個人合作，不是一間公司合作，咁就搞成了呢個萬盛證券，應該係1983年的事情。咁但是因為某種緣故啦，咁入咗去之後嚟講，因為你知匯豐個家庭都好大噶啦，又獲多利啊，又成啊，咁後屘又買埋呢個James Cable 啊，咁好多呢啲公司，咁我爸爸覺得後屘直情想後來嗰、那個 想分家就分出 嚟，有分家，但係問題點解分家就係因為買咗James Cable， 咁後屘沈拔嘅個 successor 阿蒲偉士咧就話啊，咁我遲啲將萬盛同埋呢個James Cable merge 埋一齊啦，咁樣。咁我爸爸話：唔好搞啩，咁樣呢樣嘢你一個點搞到咁樣？你仲兩間嘢，所以係啦，所以佢後屘就央求咗呢一個沈拔喺你退休前，你幫我 分翻家去。 係啦，好過即係、就是、一個好嘅 divorce， 好過你到時嚟講打崩頭。亦都睇到係事實上係咁樣。如果佢唔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就會有咁情況出現，因為將後來將獲多利同 James Cable 都合作咗好多次都唔成，所以見到佢一睇到呢個情況之後咧，就最後嚟講咧，就1986年嘅時候咧就可以就係上市。咁86年你見到啦，頭先你講緊嗰個嗰、個金多多嗰樣嘢啦， 贏咗李王賽， 李王賽其實入馬會都係沈拔先生介紹嘅。咁就我諗住，因為 即係互相扶持啦，你哋兩 位。係啊係啊，因為我爸爸就中意跑馬嘅，但係就直至到佢嘅出現，即係話啊，咁我媽媽又中意養下馬嘅，咁就開始有養馬啦，咁又跑下馬咁樣啦，咁就啱啱女王就1986年嚟香港，咁我哋就馬咁多多就唔知㗎，初初嗰陣時嚟講咁咪參加啦，係咪先可以見下女王喎、啊？咁個個都諗住啊，同場都見到 OK 啦，咁就我都唔知咁大件事㗎，咁佢初初同個連馬師司萬富先生，佢同我媽媽講話有啲機會，個騎師都話有啲機會買少少啦咁樣，過諗住嚟講啊，咁都有機會啦，咁到開跑嘅時候，媽媽全部媽媽講啊俾我聽，咁佢話誒馬對後跑嘅只馬， 咁啊，咁啊，突然間，哎，咁唔掂啦，即係輸硬啦，咁開始食煙啦，咁啊，跟住係即係唔諗咁多啦。點知突然間只馬即係嗰個後勁伶俐啊，砰砰聲上嚟贏咗啦。 哦， 我媽咪都唔知喎。贏咗啦！我嚇贏咗啦！咁掟煙定唔知，即刻要落去影相啊，成啊咁樣咯。咁佢 你當時睇唔睇到噶？你嗰時 嗰時我哋讀緊書嘛。 哦，係喎，喺外國讀緊書喎， 所以佢都唔知，直至佢話翻俾我聽，我先知咁大鑊。咁就當然啦，同阿王夫啊、英女王影相啦。佢話兩個都好親密，好親密。同埋當時嚟講，因為全世界啲人啲記者都跟住佢哋噶嘛， 咁香港 嚇，咁所以佢一。頒獎嘅時候咧，就成扎嗰啲攝影嗰啲閃光膽咧，閃過不停。咁啊，後屘同我講過，我而家知道做大明星係咩一回事啦。 嗰種嘅興奮度係幾緊要啊？係嘛？ 即係唔係興奮，即係要嚟講你哇！ 好多人湧出嚟咁樣，圍住 你。你未試過俾人咁影發噶嘛？即係一般人。 咁啊，講下你哋屋企人又點去開始認識到李福兆先生咧？ 其實李福兆先生嚟講咧，係一個早期嘅認識咯。我爸爸仲喺美國讀做緊嘢嘅時候咧，咁佢就咁佢有一位老朋友就是、譚兆燦先生，係係三藩市嘅僑領嚟嘅。即係咁就有一次啦，咁我爸爸同佢食飯啦，咁佢介紹咗阿李福兆先生俾我識。咁佢話：哦，你做呢行㗎，咁你不如翻香港如果你翻到香港嘅話，揾我啦，我哋想搞緊呢樣嘢。嗰陣時佢已經搞緊。六九年的遠東會成立啦，嗰時咁就我爸聽到話，誒、哎、初都唔知道，我話好啊，我哋翻到香港咪揾你咯咁樣，直至到佢有嗰單嘢就決定咗話，哦咁俾間加拿大公司去羅致做開荒牛，所以變咗翻到嘅時候當然揾佢啦，咁變咗嚟講有一個好嘅一個引薦啦，咁就一路合作啦。咁一路咁直至到遠東會啦、四會合一啦，咁後嚟萬盛證券86年上市啦，咁佢都幫咗唔少手咯。 係，但係咧就李福兆先生都經歷咗一啲經歷啦，就係即係坐個監啦，同埋當時佢都即係好大打擊啦，又離開咗香港啦，即係又講下佢少少呢啲嘅嘢。當時你哋有探監啊，又或者出嚟嗰陣時候又同佢食飯啊嗰啲嘢。 咁就好探監嘅。其實當年啊呢個 ICAC 咧，其實有少少想煮佢嘅。咁就問我老豆，佢話啊，咁你嗰少就俾個股票佢嘅喎，你係咪即係佢係咪 extortion 嘅啫？問你攞股票，即係向你即係要呢樣嘢咧？咁我爸爸話冇噶，嗰啲我送俾佢嘅，即係佢就拒絕。佢話要做人嘅嘢，你唔好即係人哋都跌咗落嚟啦，你唔好再踩佢啦，唔應該咁樣做咯。咁佢就話好堅持話嗰啲係我哋送俾佢嘅。咁到佢出嚟嘅時候，你知道香港噶啦，一沉百踩係咪先？你出咗嚟之後已經唔係嗰回事啦。咁我爸爸就即刻請佢去食飯啦，咁即係睇下你點啊，咁樣咩？即係我爸爸嘅人係一個好念舊嘅人咯。咁所以後來嚟講咧，咁佢雖然去咗泰國之後咧，咁佢後屘又 都成功就開咗酒店啊， 成功開咗酒店啦，咁又店啊又成啊，咁佢所以佢後屘佢就決定寫佢個傳記啦， 就想揾你啦， 嚇揾我， 因為你以前做過記者， 係啦，嗰陣時我幫南華早報做過記者啦，所以我就佢揾我去幫手寫， 咁 就 帶自傳， 寫自傳，咁啊帶過我去泰國一次。咁我從泰國嗰個 experience 嗰個經驗睇到咧，哦，其實住泰國都唔錯嘅喎。咁所以而家我幫人搞嗰啲泰國投資移民，泰國其實嚟講係從嗰度開始有呢個咁嘅呢個咁樣嘅 諗法 冇錯啦。 好啊，即係講下，即係你點解嗰陣時翻嚟香港，即係從事咧，即係記者啦個行業啦，跟住點解又會幫佢出？即係自傳啊，甚至係做呢一樣嘢，可以講多少少啊？ 其實嚟講，我自從我2002年我冇做萬盛之後啦，咁我都覺得我自己唔係太夠適合做金融業咯。我弟弟而家仲有做嘅，佢而家仲有揸169牌，咁所以而家佢可以有 asset management 嗰啲咁嘅嘢，我就。不嬲都對文化有興趣啦，見到我有興趣呢啲嘢噶啦，咁所以嚟講，我2003年開始同呢個南華早報寫專欄啦，咁又幫 Hong Kong Teller 做過短時間嘅social editor 啦，咁又幫呢個 Air China 咧又寫過啲嘢啦，咁變咗其實嚟講，我都係從呢方面去發展啦，跟住就有出咗兩本英文書啦。咁就所以我已經從自己開始轉型啦，幫自己轉型啦。 咁所以嚟講，當李福兆先生叫我幫手睇嗰啲嘢嘅時候咧，咁我就欣然幫手啦，係咪先？叔伯求到你啦，係咪先？ 同埋佢都好信任你喎，因為佢即係將佢一生自轉，即係一個要好信任佢嘅人啦，可以咁講，亦都要了解佢嘅人先寫得到噶嘛。如果唔係就好難去處理到佢嘅自轉嘅嘢啦。 同埋嚟講，我睇完之後嚟講咧，咁亦都幫手佢 edit 咗好多嘢出嚟咯。因為有啲嚟講，佢都其實佢嘅人生嚟講咧，都係好順利啦，早年，所以佢都冇乜打擊。直至到那件事發生了之後，所以他對於一些事情來說有些憤憤不平，你可以想像到覺得自己被人陷害等等，所以來說看過他本傳記，因為他都訪問過他一些事情的時候，我就明白到其實他的一生來說也都可以代表了香港某一個階層的人那種處事手法，或者是看香港的跟我們一般市民看的很不同。 好啊，或者你講多少少，你覺得這些成功人士，你接觸這麼多的家族，他們有什麼特質呢？其實 他們的成功通常來講都是要嘗試，願意嘗試。你知道香港其實又沒有什麼天然資源啦，又沒有什麼特別的利好的因素啦，做一件事都要轉型啊，成啊，即譬如一段時間做這樣，一段時間做那樣，成功的方面來講都要靠一個人不斷地去發掘一些東西出來，所以香港人最 靈活， 靈活沒錯，你現在說轉播 轉數化， 是啦是啦，這件事是香港成功的一個因素咯。 好啊，那我們下一節回來繼續再講一下，就是你和一些幾個家族的關係啊，怎樣的情況，還有因為下一個時間都會講多些李香蘭的故事的，那待會我們回來再講啊。 好啊好啊。